匯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特別嘉賓沈西成，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請到香港老叔父沈西成先生，沈軍是日本通香港早期，今天九一八有人補調。其實我想起一件事，異想天開，因為現在習近平很老陳，他完全不懂搞外交。 我忽然想起現在普京拿賊，奧巴馬被他大到縮手玩沙鞋。其實以這個時機，如果由習近平拉攏普京和日本仔安倍晉太郎三家坐下，成立一個21世紀新同盟國，先拉攏日本仔。 現在你不要去跟美國，你跟我們，為什麼呢？因為你要資源，俄羅斯大把資源，你要市場，中國有市場，你為何站美國佬那邊？美國佬不害到你，當然沒有鴨血，原子彈那些不要說，1987年廣場協議逼你貶值，你是不是升值？你是不是日圓一浪起，你的泡沫經濟20年都被美國佬搞到殘了，沒得意思。 為何你不挨過我這邊桃園三結義樓關張？俄國有全世界最豐富的天然資源，中國是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市場，而日本仔在這三家之中是最有創意和想事做事最精細。你的產品，我保證你未來100年行銷中國和俄國，而你的資源由俄羅斯供應， 而你的創意又可以賣給中國和俄羅斯，你三家劉關張一旦宣布結盟，然後用英語用英文，美國人是否立即要殺心？說明簽一個100年互不侵犯條約，還有如果日本人肯落答，釣魚台濕水，50年後我送給你都可以。 咁呢三個邊個大邊個細呢？而家暫定俄國大佬，中國老二，日本仔阿三，因為計人口同實力。咁然後呢個大族心呢，就搵好大家選主席，即係一個董事局，大家選呢個董事局主席。講到明，一人做10年，俄國個北方四島呢，講明俾返兩個俾你。中國個釣魚台，我送埋俾你。大家三個呢，三國敵唔係頂立喎，三國融立。然後打一圈三人麻雀，三十年之後呢，比如俄、日、中三國大聯盟，係咪全世界你玩晒？其他嗰啲菲律賓啊、南韓係咪挨晒過嚟啊？喂，越南啊！ 那些馬來是否挨過來？現在你說是否一個好的時機？不過你做不到，因為你只是美國人那裏，你日本人戒他不掉。其實你中俄之間就有心結。如果你說中俄日三國將這些舊的歷史恩怨放下，如果現在來到結盟，美國人很借。 我的看法，陶傑，首先我覺得日本在他先天性是崇美的，他最喜歡這些人。第二，他跟俄羅斯日露戰爭有仇，跟中國不是有仇，他的仇是他拿給我們中國，不是我們中國給他，他根本在現在的心態，我個人看法， 他看不起我們中國，他認為亞洲有什麼理由你中國抬得起頭，你都不夠我打，只不過人家幫拖我才輸，所以他對俄羅斯有仇，對中國是看不起，但是崇美。 所以你說為俄羅斯和中共呢他跟他談不賣，他先天性就崇美，所以美國人就有運，定過台炸彈，他認為為何你肥兩個原子彈給我，他都不生美國，因為事實上他打敗了之後，如果他沒有美國他是死光了，他很多東西學美國偷了他，美國認為跟他計算，所以他在感情上他離不開美國，他崇美，他不會送俄羅斯，他又不會喜歡中國，他又討厭韓國、南韓，所以他這是先天性的，這個你說崇美還崇美，我也崇美，你崇美你可以崇優武，但是說到利益 做生意計數,你怎樣崇美我崇你,你不要搞我雞毛鴨血 87年廣場協議,你逼我升職 20年房地產泡沫,是不是你美國人搞出來 還有,你叫我現在崇你,你整個奧巴馬給我面色看 奧巴馬又是衰仔，他那種笑爺得志那種笑爺嘴臉藐視嘴對著自己人，英國那些他又藐視嘴，日本他又藐視嘴，即是怎樣呢？沒有了到，我在日本曾經不是讀書去遊學，但遇到很多日本朋友，有些是教授，有些是 以前是當過兵的,就打過我們中國的,翻出來。他告訴我們,那些日本人認為大和民族和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其實美國是不順氣的,但不順氣當中 如果以俄羅斯和美國來,他寧願美國,你明白嗎? 但很多人說俄羅斯都是壞,美國都是壞,壞之中 他覺得俄羅斯更糟糕,你黏過去,你更慘 因為美國始終沒有拿了北方四島 他弄兩個原子彈,有些教授說都有些我們咎由自取 叫你投降,你不肯投,還要打,我不射你,死多些人 他是知道痛恨,痛恨之中他分開了,他覺得俄羅斯,但他對韓國、南韓、中國 他是看不起的,到現在都是,所以他的心態,你不要以為日本學者也好,軍人也好,外交部的官也好,都是對我們中國,其實表面跟你客氣,心裡面他不是很看得起我們中國,尤其他覺得你沒有禮貌,你有錢就怎麼大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你看他 最近如果你有看大陸的電台,每天都在分析日本的軍力 為何要每天分析? 其實中國都記他,他在搏命發展武器 美國暗中支持他 為何呢?你先去打,我在後面看著你 美國又離不開日本,日本又離不開美國 所以他們兩個,如果他跟美國黏在一起 他受到將來的損害,一定少於他黏在俄羅斯 俄羅斯的人還信不過 美國人都信不過,但一個可以信10%,一個零,5%,尤其普京特務 你弄個花花公子,奧巴馬已經過特務,冷冰冰 你撞過去,分分鐘撞板 至於中國呢? 你不知道他何時變用什麼意思用什麼由整個江青遞出來你不知道所以他對這兩個國家根本不相信沒辦法就是信美國所以我剛才說的這是異想天開都不是不可能學你所說的這個就是美國人很混是很混他的好混也不是純粹好混是他立國的基礎是民主制他雖然也是有少少爛仔家路線 但起碼都是說是義氣沒錯肯抱你其實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真心好的哪裏會如果他好的他是笨人來的他怎麼會好呢每個人都為自己利益只不過利益多給你一點解美國人肯給你還有美國人很厲害他不介意給整個夏威夷給你這令日本非常感激你說 中國給釣魚台都沒有人,他們跟你吵吵死 因為中國人有一個大統一 要求領土完整，他不說將來的政治利益，要面子，日本人也是要面子，所以我覺得他跟中國、俄羅斯很難談，反而 跟台灣更近一點。如果台灣現在是國民黨領導中國，形勢又不同，因為在感情上很多台灣人跟日本人是對的。台灣很多地方還有日本式左翼。 網絡8813.com指點江沙，笑傲江湖，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沈西成，你說到中國的確是被日本害得很慘，一般人以為是中國被他八年侵略、南京屠殺、燒搶華北，其實真正的危害我覺得不是八年戰爭，是在八年戰爭之前， 當蔣介石的民國政府剿共是剿得七七八八的時候，日本打過來中國，這亦是中國國運不好，本來都不要緊，整個叫張學良、沙寧水發動西安事變，逼國共合作，亦令共產黨喘息之餘反撲，還有不知為何 日本打掃蕩華北的時候沒有去攻打延安，其他地方他就消殺搶。後來有些檔案資料這幾天出來，毛澤東跟日本說定，你不要搞我，我自然在後方幫你滋擾他，這是叫日本侵華造成最大的損害，他自己又蠢。 你當初你今天九一八是九一八事變，佔據整個東北，接著扶植溥儀做滿洲國，本來好好地，英國、歐洲都借了龍耳診，不理你，他就貪勝不知輸，做到關東軍勢力坐大，然後真是行軍國主義，然後在日本 發生政變，那些犬養藝、文職的首相被人行刺，1933，然後東條、近衛文旅都沒有，然後東條、條、小基、超國、軍人色彩的內閣出來，變成發神經。我都問過很多當時的人，為何日本的判斷這麼差？ 你入侵華北還要偷襲珍珠港，你真是夠美國膽，沒辦法解釋，只能說在那十年八載，日本在關東軍國主義的狀態下是瘋狂了。其實陶傑，很多人將日本打到中國，又打珍珠港，又打中國打到這麼厲害，都說是關東軍。 但我的理解其實罪魁禍首就是日王如人，因為在那個時候天王大勢，天王要你打你打是他禁制去發號施令，你明白嗎？為何後來敗戰之後美國不敢動這個天王，他要利用他，這個天王是一個象徵，他不想，因為這個日本人性格很強，你不可以動他的皇帝。 其實東條英機又是聽命於天王，你叫他不准打他，日本人不敢打，所以很奇怪，到尾天王一點事都沒有，其他全部都做替死鬼，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人說那個罪魁就是現在的名人天王的父親如人， 100%，他這個人很怪，預言自己又不認，戰後他就側側幫他出聲，他這個預言是一個植物學家，對植物是很了解，但是你猜不到這個學者心裏是這麼窮兇極惡，所以我覺得現在安保有些近似。 安保是相當厲害的人，第一次做首相倒下了， 他捲土重來是日本不多見，不多見，倒了就沒有了，除非你連任，在這個時候很多首相這二十年最多做一年就倒了，他倒了可以再上來，他一定要做到好戲，他一定要強硬，他不會對你中國軟手，他現在日本放聲，你不要再找一些無人飛機，我打你飛機， 這兩天是賣的，我覺得不出奇，因為如果他敢不敢打無人飛機，我覺得他敢打，有人飛機就不打他，逼你，花了嚇你，無人飛機沒有人死，你猜猜打兩隻大陸飛機，中國敢不敢反台法蘭渣出兵，我猜也不敢，我認為如果現在的階下囚 薄熙來做，薄熙來回答。習近平先生是皇帝相，可能是宋徽宗，他真的是皇帝相，人家說宋徽宗是皇帝相，這個中國歷史有很多皇帝相是不行的，宋徽宗、光緒都是皇帝，溥儀都是皇帝，崇禎，所以我覺得中國也很奇怪，薄熙來還有千般錯， 我覺得他硬朗，但你看看我們習主席，我相信你說得對，射這兩架飛機就最多找過洪先生出來，外交部吹了，又說提出嚴重抗議，結果又不了了之。所以你看得出日本 一早就看得出他耳朵底，所以他再弄多兩隻飛機，他真是 我都說了，如果不要說毛澤東， 是鄧小平時候菲律賓打了你，是不是動了你，小小的菲律賓都可以張牙舞爪，我們覺得中國人來說很怪，一味有錢越有錢越沒膽，越窮越有膽，那時候韓戰都夠膽跟人打，你現在為什麼不敢，我不相信你，躺兩艘艇， 美國出兵和你打，美國不會，你怕不怕美國？不是，我覺得最主要他怕一打有兩個因素，一他內部會亂，二經濟受影響，我有錢我不想駁你鋪，你明白嗎？所以他不是說我不夠你菲律賓打，不可能，兩個因素，一個權，一個權，因為一打亂，亂就倒了，共產黨一向認為現在整個中國神州土地是他的，不是我們中國人，是共產黨的，你愛黨就是愛國，愛國就是愛黨，他倒不倒。 好了，網絡8-9-0-3.com